不谢于1988年请到正修哲要法本时，即以此法为定课。1990年计划7月份赴京拜见恩师时，于同年5月写信请求恩师在此期间开示此法。恩师回信讲，两个要求都可满足，台湾视听图书馆的比丘都来信要求正修哲要的录音带，所以趁此机会一并解决。笔者与家属于7月从洛杉矶出发赴北京请法，大姐及姐夫二人则由台湾出发，大家在北京会合。驾庆因事无法同行，故特别购置一部录影机，希望能录影，以保其不能同行之遗憾。抵京后，大家向恩师提出录影的请求，恩师随即慈悲应允，而且相当重视。此开示期间，特别于椅座旁的书桌上摆置了一盆盛开的兰花，并点上檀香，香烟绕绕，甚为庄严。此录影带笔者于2007年赴台时请人转为 DVD 档，且于同年出版流通。此正修哲要报恩谈是恩师于1990年7月15日至1990年7月17日在北京京星胡同的王府开演的，并于开示中亲自为此讲定名。当时的听众除了笔者的四位家人外，尚有恩师的家眷以及恩师身边的一位学人。此文稿是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的，书中所加的目录乃恩师在此谈的讲义手稿中为此32拜所命名的。曾经有见闻此开示的录像或者录音的学人反映，流通的视频及音档版本皆有一些删减，认为不妥，笔者特于此稍加解释。一是当年所用录像和录音设备都是相当简单，所以效果难以尽善。二是录音换带时可能有部分疏漏，幸而当场有两部录音机及一部录像机在度录，所以这部分的疏漏已于此文稿中尽量补齐。三是笔者当年于此讲圆满后曾请示恩师关于其流通问题，恩师曾指示如下：我是收敛的，不求人知，但是如果确实感觉需要，觉得有意义的，那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做，但是先从我们这里最核心的真正了解的人出发，大家先看看，看看觉得是不是有不妥当的，拿出去好不好，你们先听过，你们先审查审查啦。所以这些删减是奉师命而为，应是如法的。如见闻之事有感觉不妥，只能祈请见谅。恩师于此讲30拜中曾开示，到最后这个时期靠100年的无量寿经，整个的法运就是如此。所以无量寿经的重要性大家就明白了。这个经诸子正修哲要都是跟无量寿经相辅助的，所以这个正修哲要 要总系能够存在，大家一直去修，无量寿经必然都会发达。并于第十四拜中讲，我哋行解相知系好重要嘅。呢、这个静修节要就有呢个好处，我哋好快咁能够深入了解佛教嘅一个纲领，有咗纲领就好办啦。然后以呢个为核心，再进一步咁随缘去行解相知，相互促进。由此可见，静修节要以及此讲嘅殊胜与重要。妙缘，2018年初于美西家中 ,SHUFO33@gmail.com